就在说他的这个发热不潮是不是代表他不是感冒而是阴虚，但是这样子讲不对，因为在我们中医的世界里面呢，很多种的发炎性的疾病或者是阴虚的疾病都是发热有潮的。就像我们一般的中医辩证学，如果说一个人他是晚上会发烧出汗，那我们就会说这个人阴虚什么的，就是一般辩证学是这样子。然后那又或者刚刚同学告诉我说什么白血病，或者是有一些血液性的这种问题，或者什么发炎，有往往发热在临床症状是有潮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条的那个看起来会觉得让人觉得很讨厌的，就是因为他的这些给的症状啊，都是不好用的辩证点，就是这样子写各种可能都有啊，所以不太知道怎么抓这条的重点啊，就对我来讲是这样子。所以刚刚上课的时候讲到说发热不潮啊，有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什么，这些都取消好了啊，因为都有可能啊，所以不太适合像我那样子讲。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要跟同学昨天跟同学聊一个话题了，就是关于人体的自然的疗愈力的一个话题。想跟同学，就是既然我们不上正课嘛，就来讲一点比较是属于闲聊的内容啊。那个也是我自己学中医到今天，常常会在心里啊，对自己学中医会好像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信任的感觉的那个感觉，我对他的一些分析跟一些目前的答案了，就是说，当我学了中医以后，到今天啊，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觉得也可以说不好意思，也可以说丢脸，就是我学了中医到今天，我的身体到底有没有变好啊？这个就像有一些事情，是不是我们在学中医有一些负面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在学医的过程里面开始把它邀请到我们的生活来呢？就像是把脉这件事情好了，我想我在教中医的时候，教基础班教到把脉，都会跟同学讲说，把脉以前啊，吃一点桂枝加附子汤啊，不然的话小心被传气啊，把脉会人家的生病的感觉就会传过来。那也屡屡有同学说，哎，老师啊，真的会耶，你这样子讲，那我把脉，人家感冒，我把之后我也感冒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在我们的这个教学体系之下呢，理所当然的大家就说，哦，对，把脉会传气啊，没有传的那个反而是比较钝的或怎么样。但是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族群的中医者是认为把脉是不会传气的，他们一整天把几十个人的脉，他也好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那这样子的话，那请问把脉到底会不会传气？就是我们人类好像对于现实啊，其实有某种程度的选择的自由哎。那我们这边因为老师啊一开始教的时候说会传气，所以同学就觉得哦那会传气，于是呢身体就是一把到人家的脉，就会给自己一个暗示，然后就变得非常脆弱，然后一把脉就把人家病都吸进来。那这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给了不好的暗示了？那人家那个有些老师说把脉不会传气，那大家大大大把然后都没事，那我们这边这个教室里面学生不是亏到了吗？我就是会在考虑这样的问题。当然学医我很乐意他会传，因为在我的医术比现在还烂很多的时候，我常常是靠着传气在帮人看病的，就是借着把脉，然后自己感觉到哪里不对哪里不对，然后吃药吃到好，然后就知道这包药对方可以吃哦，就是那是一个学医的过程哦，就有传气还是比较有感觉一点。可是这个东西啊，就像 法脉传气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啊。那这个象征性的事件在我的身上，就是一旦学了伤寒论，那我对于病毒这个东西就会有一点跟它好像关系比较密切，乃至于好像比较容易感冒。我记得我从前在学伤寒论之前呢，没有那么容易感冒的。现在的话，一点点小事情就被传染到了，就是你变成感冒的良知触媒啊。那这个就好像是那个什么，最近啊什么西洋电影电视剧都在演的，就是如果你一个人是没有阴阳眼的人呢，所有的鬼也不来找你，但是一旦你有阴阳眼呢，各种鬼都来跟你讲说，我跟你讲啊，我生前啊那什么首饰还放哪里没有挖出来啊什么的，就所有的鬼都来找你了，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调性存在。所以就是好像说，我们虽然不是那种打开天眼去看那个灵界的这种通灵人，但是学伤寒论，其实你对病毒这个能量的世界，你的频道是打开的，然后你就很容易跟他们走在路上撞到那种感觉。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变成学了伤寒论，反而我们的身体会有脆弱化的那个偏倾向呢？那这是一个我想我常常回忆到说，好像我曾经教到某一届的学生的时候啊，会觉得说，哎呀，大家真的是同心协力在学中医啊，怎么说呢，要教到哪一条了，我就先病那个病，然后呢教了那一条之后，同学就来病这个病，然后大家就觉得嗯，都有学到，不错。那个病到底是真的我们因为伤寒论所以学会，所以治好了我们的病，还是为了要学伤寒论所以我们生病呢？这样的事情，我其实有的时候会很困惑。当然有的时候会有老同学在说，其实学习这个伤寒论这本书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虽然学了之后呢好像变得比较容易感冒哦，好像小病比较多，但是相对来讲呢，他的成年老病，比如说气喘啊或怎么样的，在他治疗这个感冒的这个过程之中，发现说，哎，小病虽然多起来，可是那些老病大病都开始消失了，就比较不发作了，所以总体来讲他还是有一个就是往好的一面的平衡点吧。所以至少学中医啊，不一定是一个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完全负面的事情。但是呢，像昨天因为昨天也在讲的同样的话题嘛，昨天下课之后啊，助教有一个助教在跟我聊这个事情，是原来是我找他聊，因为自己有点担心这类的问题，所以就跟他在问。他就说，好比说认识老师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啊，阳气越虚啊，越容易外流，所以我们男生如果这个性方面的那个欲望很多，你就说这是气虚，对不对？然后呢就说那要吃补药，那阳气比较够了，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性欲了。那他说，可是呢，如果因为老师这样子说，然后呢我就每次有了性的发泄就要跑去吃补药，然后这样子是不是好像我在因为老师的建议而在催眠我自己，强迫我自己相信说只要有性的发泄一定会伤身，好像身体不受伤都不行一样，就是那样的感觉，就好像我在引导同学进入一种罪与罚的自我裁决之中，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有啊这方面的这个，然后呢你就会啊身体不好什么什么，就是变成这个样子。虽然那只是我对少数的一两位助教提到的一部分的见解，但是那一部分的见解也有助教抗议说，这样的教育是很毒辣的哦，就是你害我明明说不定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的事情，然后被你这样暗示以后，每次做过以后都觉得很虚这样子。这个不能说没有啊，对不对？就是不能说完全的没有道理啊。那 那这个像是因为我之前也在上课时而会提及，就是中国人的房中术本来就是知道说，一个人如果用比较所谓正确的方法去接触这个性这个议题，其实是会让副交感神经能够起来，然后交感神经的兴奋能够平息下来。那这样子的话，他的身体，因为副交感神经能够起来这件事情，在中医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这个人的肾阳生出来，因为副交感神经的这个起来，让平息交感神经，这整个的过程，整个内分泌的变化都会造成我们说的肾阳充足的结果。所以我从前也是常常在骂那些把禁欲看成是保身养命的方法的人，觉得说那很荒唐，因为往往是因为你把这件事情弄成不能碰的东西，以至于变成这个房中术，就是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本来是可以让人更健康的，你也把它变成一个很不健康的东西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医疗的时候啊，我们就有的时候会触碰到一个议题，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啊，到底有哪些是真的客观的疾病，哪些是我们主观自己去催发的疾病。就好比说，可能我在班上有跟同学讲过，说我这个人对细菌一向很没神经的，就什么掉在地上的披萨就捡起来啃一啃什么的。但是你说我这人因为这样子的食物中毒的几率，我想是很少。有一次真的有吃到过馊掉的什么东西，那是有一点不舒服了，那是吃，然后就是，但是那东西我想它可能是，就那也不一定是细菌，而是因为它太不营养了，所以就是反正我都会找借口，就反正不是细菌，就是我假设它不存在，就是非常胆大妄为的，就是否定了这个事实啊，就是我拒绝这个世上有细菌这样子的活着。所以乃至于我说过，说我之前什么喝水沟水什么都没有事啊，就是细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无所谓的事情。那就像同学有一次我看到好像礼拜六班的同学啊，在留言本上面问问题说，那老师啊，有一些药材被什么重金属污染啊或怎么样的。那像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个人有一个私密性的答案，不太好跟同学讲，就是说一个东西到底有没有那么毒啊，有它的客观的一面跟主观的一面。就好比说你说某一个地区的人他的水质有问题，以至于那个地区人都有什么脚气病什么什么什么牙齿都黑掉，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对不对？那个地区人他不知道，他也不恐惧这件事情，他还是中毒啦，对不对？所以客观的有毒有害这件事情是存在的嘛，对不对？我们并不会说没这回事，这是客观的世界的一个事实。可是有另外一个主观的世界的心理因素会强化或者弱化这个中毒的现象。就像是助教跟我抱怨说，因为老师的说法害我强化了这个性对我身体的损耗，本来的话根本没那么大感觉的，你讲了以后开始每天都觉得很虚。就是这个或者强化弱化的部分是有可能的。那这个强化弱化的这个代表性的话题，就是吸烟会不会得肺癌的问题。就像是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原来大家也不把抽烟当一回事，像那个时代的人啊，就是非吸烟者，就算不很喜欢烟味，对吸烟者没有那么强烈的排斥，所以即使是不吸烟的家庭也会准备好烟灰缸跟火柴。就民国六十几年之前，同学还有没有那个印象，就是因为有客人要抽，要方便客人抽烟，对不对？就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然后到了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呢，有一些西医开始说抽香烟会导致肺癌，对不对？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然后呢，接下来的几年之中呢，这个说法开始流散开来之后呢，就在流散开来那一两年，好像 这是西医界很清楚，大家在西医界大家都有印象的事情，就是倡导这个说法的那一些西医几乎是全无例外的得了肺癌死光了。然后呢，从这个话被传开之后，好像短短的几年之中，非吸烟者的肺癌率暴增了8倍。哦，那是，也就是本来这个事情，可能吸烟这件事情不见得有多好啊，可能对肝也造成负担，可能抽多了会肺气肿什么，这我都不敢说它是好的，但是只因为有人开始说抽烟会得肺癌，乃至于原来对人的身体的伤害只有一的东西，大家的心情给予了他帮忙，给了自己这个暗示，乃至于它变成一个非常毒的东西。所以现在的香烟到底有多毒我已经不知道了，我如果在教室里面抽烟的话，不知道有多少同学会回家得肺癌，因为大家的反应都已经很激烈。像我记得1995年的时候啊，我们家庭聚餐哦，我们家跟我跟我舅舅他们家，那我舅舅的小孩子，我的表弟啊，比我小4岁吧，他是处女座的男生，你知道有时候处女座比较对一些事情比较有那种标准在。然后呢，那个餐厅是一个很大的餐厅，那我们这一桌坐在这边，有一桌坐在他们最后一排那么远吧，然后就在那个遥远的那一桌呢，有一个先生呢点了一根烟在抽，然后就是隔着这么远的我的表弟妹，尤其是表弟，他一闻到有烟味马上就有一种那个眼神，就是好像要杀死那个人一样，就是那一整顿饭他都不吃了，你知道，就是那一个钟头的饭局啊，他的脸就这样子瞪着那一桌，然后发动他的恨意的念波。然后我想说菜其实还不错吗啊，但是那我就想说，如果啊这时候有一个上帝在看着这一个画面，你会觉得到底是这个瞪人的人该得肺癌，还是那边抽烟的人该得肺癌？就是这就因为很会变得有一点吊诡，因为他当我们被告知了这个吸烟会致癌的讯息之后，大家的那个情绪反应跟身心的变化都变得很强烈。那事实上以数据显示，那的确是流传开来这个说法以后，香烟就变得忽然变得很毒了，尤其是对不抽烟的人的毒更大。那乃至于不久之后就要开始谈论二手烟的问题了，因为本来二手烟是比较无所谓的事情，就是我抽香烟我都觉得我抽香烟很乖的，我抽香烟都是深呼吸的在抽，就是我吐出来的烟都是没有什么烟味的，全部东西我都肺都已经把你粘干净了才吐给你的。他说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要说我吐出来的东西比我吸进去的东西还要毒呢？就是有这种毒吗？其实蛮不可思议的，对不对？为什么二手的烟比一手的烟要毒呢？可是就是当我们得到了这些讯息之后，这件事情就越来越变得严重化。那就是在香烟本身的毒性之外，我们自己人可以因为自己的信念而赋予它更大的力量。那这个信念我们也知道说，如果我们把一个人找一个很厉害的催眠师把他催眠了，然后跟他讲说你手上拿的这支笔是烧烫的炭，对不对？那个人是真的会产生灼伤的反应的哦，对不对？同学都听过这种誓言嘛，对不对？所以就像是把脉到底有没有在传气这件事情，他可以有相信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跟不相信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他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从这个事情来看，你就知道我们的信念会做出筛选，而这个筛选会让我们经验到不一样的现实。同学能够意识到这个是现象的存在吗？所以如果我们大家是有不一样信念的人，其实我们就算同样活在这一个地球的台湾，其实我们经验到的世界都不见得会一样的，每个人有他自己主观的世界。那这个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光是一个抽烟得不得癌症的事情，就可以因为西医界的一句话而把这件事情弄成这么的不可收拾。那无论是说话的人或者听话的人都很惨。那你就会知道说，从前我们会认为说，在人的世界能够轻易的操控别人的信念或者思想的东西称之为宗教，对不对？可是呢，迈入迈入这个世界，其实医生比宗教更能够轻易的去修改一个人的信念。有的时候你原来对你的身体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的，那你检查到什么数据，然后医院的医生跟你讲说，哦，你这个要小心啊，会怎么样怎样怎样。那因为西医是科学的啊，他讲的话就是一个很单纯明快的写的事实而已啊，所以你会非常轻松的就会接受他给我们的讯息，于是乎就让自己身体变成好像很容易受害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如果要说修正一个人的信念，就像有一个人坚决的相信一个什么负面的事情，那心理医生熬了他八年熬不动，可是呢西医他只要一句话，这人就可以完全陷入负面的世界里面了。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事情，就是现在的西医他可以有一个权柄，就是就像一个精神一个宗教的领袖一样。那我讲到这里，我说西医，那你看你，那请问各位同学，我好不好意思说那我们中医就不一样啦，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现在中医有比较好吗？当西医在那边说啊，这个你如果不治疗的话你小心会死掉，怎么样怎么样，那中医就会说，你中医给西医看的话你就完了，不是一样吗？都是用恐惧在威胁人家。其实啊，如果一个人的信念，大体的信念结构啊，是比较稳固比较健康比较正面的，他得一个什么乳癌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肠癌，他被西医挖掉了，或者做一个什么假的什么东西，其实他不复发的几率还是蛮好的嘛，对不对？就是也不见得说人人给西医割过乳房都一定会复发，就他还是有机会的，即使被西医介入之后还有机会。但是那个机会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机会，就是如果你要说我的知道的范围，比如说我的外婆的朋友们，然后怎么样，就是认识的这些人里面，他能够继续健康的活下去的，好像他可能真的是一个心情比较好的人，所以癌症对他讲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样子，他不太需要太介怀这件事情。那但是客观来讲的话，就是比较一个大体来说的话，那给西医做医疗的，给西医医疗的话，那这个癌症当然是比较不容易好，就是这个病人本身要花更多的意志力去让它好起来，因为西医它的那个整个它流散给你的那个思维方法，就是非常的泼冷水，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好像什么东西就是往坏的方向发展，就是那样的一种相信。那所以他就是当你的肾脏开始比较不好的时候，那我会觉得可能西医的人他会对你很就是很亲切很善良啊，但是他还是会引导你走上洗肾之路，就是他的那个整个思想上的觉得大概是会坏下去吧。就像我的外婆她糖尿病啊，到现在也二三十年了，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糖尿病的症状，就比较累一点比较口渴一点，就这样子而已。那可是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应该是十二年前吧，我跟我一个西医的朋友说，哦，我的外婆得有糖尿病，我西医的朋友马上就说，哦，糖尿病啊，通常十年之内就会洗肾哦。那我说我外婆已经十几年了，那到现在已经快三十年了，那还没有开始洗肾，但是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我外婆可能她不是那么乖的病人，就比较每天在烦别的事情，没有在烦他自己身体，所以这件事情就他不太在意这样子。可是你会知道说，哎，我的朋友他是一个我的老同学，他是一个专业的西医，他听到糖尿病就说，哦，十年就洗肾，就是这样子。 他的信念上面是这样的，就觉得平均而言就是这样嘛。所以就好像你得了糖尿病去看西医，你不洗肾你很奇怪，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调调出现。那这样的一种调调呢，如果我们把它就是我们自己主观的去决定什么东西对自己有益或者有害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呢，我们不要说西医啊，因为西医不是这个话题要攻击的对象。比如说像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当然早就有很多人觉得说医疗体制不足以帮助我们健康，这个想法本来就很多人都有，对不对？那于是有些人他就讲翻上一层，就是不要活在这个医疗体制的阴影之中。可是我觉得人心哦，有的时候你想要逃出来反而陷进去。比如说代表性的想要逃出来又陷进去的一种风潮，就是在西医的医疗体制不那么被信赖的时候呢，就有人开始去倡导健康的饮食、生机的饮食，对不对？他就会说你吃东西你要吃完全没有农药污染的，然后非基因改造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在很多很多条件限制下的那个青菜或者那什么，而且还最好是吃生的或怎么样，这样你身体才能够得到滋养，对不对？它的营养才是好的营养。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是相信这个学派的人，那你当然，然后你也每天都乖乖的愿意花这些钱去吃那些精致的食物，那你的身体当然可能会因为你的信念，就好像你做了一件你觉得会被神保庇的事情，就会好起来，对不对？就是有机会会好起来一些。可是这样的信念一旦又变成一个社会上面的流传开来的信念的时候，它又会是怎么样的呢？那个信念它会有一个负面的阴影，就是如果你不是吃这么好的饮食你就糟糕了。所以当你相信这种健康舒适的这样子的一种思维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你平常呼吸都觉得自己在中毒。所以那样的一种思考方法会不会让身体变得比较健康呢？以普遍的结果而论，恐怕是不会哦，恐怕是会让人身体变得比较糟。因为你得到的这方面的情报啊，就是说人要吃什么什么什么才能够不被毒死，那我每天还在吃那些会把我毒死的东西，然后每一样东西都觉得今天吃的很毒啊，那这样子当然客观性的毒存不存在，像农药，被农药污染的水果，你让你说吃跟不吃哪一个比较毒，那当然是吃到农药比较毒啊，就是客观性的正常了。我不要否定客观性的事实，但是呢同样是吃些有一点毒的东西，可是你却用一种比较挑剔的眼光去批判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你的信念是认为说你吃了比较毒的东西就会身体遭到破坏，然后呢吃到没有毒的东西身体才能维持正常。那当你这样子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其实呢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自己一件事，就是我的身体是没有疗愈能力的。也就是说从刚刚讲到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例子，有的没有的讲那么多，其实在说的是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流传在我们脑海之中啊，大家都多多少少有的各种关于健康的信念，我不晓得会不会到最后我们被洗脑成有一个比较终极的信念，就是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自我疗愈的能力，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信念了。那这个信念的这个代价是很惨痛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身体没有自我疗愈能力的话，那我们身体所有能够帮助自己的机制就都被关掉了，因为我们的有意识的自己不允许这个能量介入我们的生命。那这个我是觉得我自己在学中医的时候常常觉得惶恐，而且会觉得要反省的，就是我觉得我吃药已经吃到好像不相信身体有疗愈能力了，就是 啊，一点点小头痛就啊这个汤要吃啊，一点点怎么样就那个汤要吃。我会觉得当我吃越多药的时候，我好像离我自己身体的疗愈能力的那个越遥远。就是在学中医的时候好像也会失去了一种对这个自我自己身体疗愈能力的信赖，就隐隐约约会有这样的风险的感觉。但我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感觉，因为中医在另外一面有它这个对我们自己身体疗愈能力的正面的帮助啊。但是那是下一个话题再来谈。但是至少这个从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会让人觉得有一点怪，就是你无论学西医或者学中医，当你把医术这个东西巨大化、伟大化到一个程度之后，到最后都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一个生病的人他自己本人是无力也无能的。就是当你的医术变成说，哦，没问题，癌症我医得好，我可以救得活你的癌症，那救活癌症的这个权柄到了医生手上的时候，其实就好像在告诉这个病人，就是救他自己这件事情，他没什么事好做，你知道，就是他身体的疗愈能力是没有重要性的，重要的是这个医生很神。所以医术这个东西